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新车帮，心情邀你来入班。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新资讯。 心情新资讯。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北京将在2017年9月底之前，所有的运营出租车辆全部更换为纯电动车。而针对于这一情况呢，北汽新能源相关的负责人日前透露，今年北汽新能源将在全国重点城市布局400座充换电站，3到5分钟就可以完成电池的更换了。那这将延长司机的运营时间。随着电动车在出租车公司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司机师傅也开始关心起我们充电的问题了。位于北京市博大路的充换电站就是由北汽新能源联合中石化联手建成的。在北汽新能源投入北京市场的400余辆换电出租车服务的同时呢，充换电站还将利用配套的快速充装为社会车辆提供充电服务。今年北京还通过互联网加交通治理拥堵推广新能源车的分时租赁，年底前呢规模将达到2000辆。那北汽集团将在2017年第二季度末前，在北京市内重点区域尝试推出适合分时租赁和公共市场需求的2座式纯电动共享汽车，在造型功能上与普通的家用汽车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更方便我们市民的出行。截至目前，北汽的新能源汽车已经推出了 EV、EU、EX、EC、EH 等5个系列，10余款的品牌。那今年呢，北汽新能源将计划推出 EU300、EX300 等车。未来还将持续推出续航里程在400千米以上的新能源产品。好，那再让我们关注一下凯迪拉克新中型的 SUV 定名的新车 XT4。有海外媒体报道称，凯迪拉克日前确认旗下的中型 SUV 被定名为 XT4， 新车的尺寸和定位将在 XT5 车型之下。而这一消息也意味着此前曝光谍照的疑似凯迪拉克 XT3 的实际上车型，而是全新的 XT4 车型。据悉，新车将在2018年的下半年发布，它的竞争对手主要包括雷克萨斯 NX 等尺寸稍小的豪华品牌中型 SUV 车型。此前在谍照来看呢，新车的车身线条锋利，而且比较笔直，符合凯迪拉克品牌钻石切割的设计语言。同时呢，外后视镜的造型也与在售的车型比较相似，双五辐式大尺寸轮圈的造型非常具有运动感。可以看出，新车的定位将比 XT5 的车型更加的年轻化。车尾部分呢，新车的车尾虽然还是早期测试车使用的临时灯组，但可以看到新车的尾灯向上延伸到了地柱的后侧。新车的双边共2处是方口镀铬排气，也与目前在售的多款凯迪拉克的品牌风格比较相同。另外 XT4 以及 XT5 车型呢，共享 CEXS 平台的开发，它的轴距相比 XT5 车型略有缩短。新车裸露的多连杆独立式后悬挂结构呢，在外观上与 XT5 的车型也几乎是一致的，一定程度上呢，证明了两款车的亲密关系。再关注一下起亚 KS7 将在3月17号上市的消息。从东风悦达起亚官网获悉呢，旗下的全新中型的 SUV KS7 将在3月17号正式上市了。那该款与老款的索兰托平台进行打造，新车将采用虎啸式的加速前脸，网状的进气格栅尺寸较大，而且视觉效果呢比较的精致。新车的尾部造型饱满敦厚，相比 KS5 等车型呢更加具有成熟稳重的感觉。车身的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4730、1890、1730毫米，轴距为2700毫米，与现代的全新胜达尺寸比较接近。那新车的内饰设计简约大气，使用了时下比较流行的悬浮式中控显示屏。空调面板上的按钮不多，但是便于驾驶者的操作。配置方面，该车配有盲区的监测、CarPlay、CarLife 智能互联、空气净化、座椅加热、全景天窗等配置。动力方面 ，KS7 提供的是 2.0T、2.4 升和 2.0 升的3款发动机可选，其中 2.0T 最大功率为240马力，扭矩为353牛米，2.4升 升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88马力，峰值扭矩为241牛米，2.0升的最大功率为163马力，最大功率为203牛米。传动部分呢，匹配的是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此外，部分车型还提供了四驱系统。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21 guns lay down your arms.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生活够张扬，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高速行驶是引发交通事故最常见的因素了，那除了和驾驶员的反应、刹车性能有关之外，还和车上的某些功能配置失效有关。因为车辆在超速行驶的时候，特别是车速超过每小时100千米时，车上的部分配置功能就会失效，从而难以保障我们的行车安全。首先让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功能失效是比较有危险性的。第一点就是降低方向盘的灵敏性。车速当在每小时100千米的时候，车辆的方向盘与车轮间会被设置成较大的转向器传动比，这样呢虽然提高了车辆行驶的稳定性，但也同时使方向盘的灵敏性大幅降低了。那如果突发情况的话，我们想快速的急转方向是比较困难的，很容易就引发事故了。第二点就是电子手刹按钮 EPB 的失效。电子手刹衔接的是驻车制动电脑，当我们的车速高达每小时100千米的时候，就会对 EPB 所要履行的任务给予了拒绝的处理。虽然这样的拒绝也是为了提高行车的安全性，但此时的电子手刹也是失效的，所以我们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第三就是胎压监测体系 TBMS 的失效。胎压监测体系呢，通常使用的是一个接纳显示器和四个内置在轮胎里面组成的，主要是负责监测胎压的传感器。而传感器里面的金属部分呢，在我们车辆的轮轴高速旋转时会产生较大的磁场，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千米之后呢，就会产生更大的磁场，干扰胎压监测体系正常的运转，导致接纳器收不到信号，也会导致数据的丢失。假设我们在行驶的过程中不知道胎压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车子爆胎或者车速过快，也是很危险的。虽然说现在各大的车企都在努力的创造更好、更快、更安全的汽车，但是虽然有句话说的是事在人为嘛，那现实状况摆在我们面前，生命是跑不过速度的，所以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超速行驶，最好将车速控制在100千米以内行车，这才是比较安全的哟。既然我们刚刚提到了车速超速行驶呢，会有哪些失效的安全隐患？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如果刹车突然失灵，那怎么样做才能让我们避免一些行车危险？刹车可以说是保证车内安全最为关键的一个零部件了，如果它出现了问题，轻则车辆受损，重则呢，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人员伤亡。如果能掌握一些方法可以化险为夷的话，那一定还是要普及一下这样的知识的。首先，如果您在行车路上真的遇到了无刹车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呢？第一，可以按下双闪报警，然后马上长按喇叭，让路上的人和车留意你。第二点呢，多踩两脚刹车，尝试让制动系统重新恢复工作。第三点就是刹车如果没有恢复的话，这时候下坡速度会越来越快，缓慢的拉起手刹，避免打滑失去控制。如果车辆有电子手刹又带 ESP， 那就更好了，驶向路边之后按下电子手刹，因为车辆会对车轮做液压的制动。第四点呢，就是手动挡车型可以尝试一下强档，直接的推入低档位，利用发动机来降低车速。如果车辆在下坡或者是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尝试用两脚油门进退档的方法，轰一下油门再退档，然后再用一下油门进档位，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最近一直在和身边的一些朋友聊天，然后大家都觉得会不会以后市面上却只有 SUV 车型了。其实不经意的一句话让我们想想，确实也是如此。再结合上 SUV 现今的火爆状况呢，也是能够让我们深思的。今天呢，在市场竞争最为激烈的紧凑级别的车型当中呢，我也选择了两款日系的紧凑级别的 SUV 车型来和大家一起做一个 PK。 我们今天要对比的两款车呢，分别是一汽马自达 CX4 2.0 升自动两驱蓝天探索版，那它的官方指导价格是16.08万元，而另一款呢，则是一汽丰田 RAV4 荣放 2.0 升 CVT 两驱都市版，它的官方指导价格是17.98万元。关注完价格之后，让我们对比一下外观方面。从外观上来说呢， CX4 轿车的 SUV 车型以及最新的破洞式设计足以让很大一部分人为之买单了。俯冲式的车身造型的设计似乎只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豹子一样，从外观上看起来非常的酷。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呢，与全系的标配 LED 前大灯组产生的组合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不仅也展现了它比较灵活鲜活的这样的一个前脸，还大大提高了它的辨识度。尾部的造型的视觉效果呢，比较紧凑，同时还具有不错的层次感。一条银色的镀铬装饰条贯穿尾部，连接两侧的灯尾，增添了几分质感。而排气管呢，采用的是双边单出的设计，配以黑色的防擦护板，营造出一个很不错的运动的气息。全新的 RAV4 荣放则此次用的是中期的改款，给人比较年轻运动的印象。那车身的侧面与车尾的造型呢，也并没有做出太大的改变。那一直被大家所诟病的排气管此次也进行了优化，也算是有所进步了。CX 探索最大的价值亮点呢，是它所搭载的马自达新一代的悦联的系统。随着通讯方式的不断进步，互联网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更加的重要，也成为我们很多年轻人了解的世界、认知新事物的主要途径之一。 汽车呢是我们常用的交通工具，互联网也是年轻人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马自达一代月联系统也将二者合二为一。通过月联系统呢，更多的车主可以实现手机互联，使用音响功能查看新闻天气，还有完美的实现驾乘的乐趣。与此同时，像三辐式的多功能的方向盘，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单元式仪表，都能激起驾驶者不小的乘驾欲望。而内饰的细节还加入了黑色钢琴烤漆饰板以及银色的拉丝饰板，来提升内部的整体质感。再来看一下中期改版的 RAV4 荣放，在内饰方面呢，同样是没有太多的改变，整体的布局依旧是采用的分层式设计，对于驾驶者来说呢，可以简单清楚地了解各个功能的区域分布，而且物理按键较多，可以减少误操作的情况发生。不过总体来说， RAV4 荣放的内饰主要是以简洁实用为主。在售价便宜的情况下呢，配置方面 CX4 天蓝探索版比 RAV4 荣放两驱都市版的车型的配置还多出了自动驻车、电动天窗、后驻车雷达、倒置视频影像、无钥匙启动系统、行车电脑显示屏以及运动风格座椅、 GPS 导航系统、蓝牙车载电话、中控彩色大屏、 LED 大灯、自动空调以及后排出风口等等。而 RAV4 荣放方面呢，则是多出了前后排的头部气囊、第二排角度调节、前雾灯以及防紫外线和隔热玻璃，可以说是 RAV4 荣放在舒适性以及安全性能上有着一定的优势。但是 CX4 在配置方面呢，是更具有多元化的，可以满足消费者更多的配置需求。CX4 车长的优势呢，主要体现在车头的部分，而轴距上的优势理论上则能获得更好的腿部空间。反观 RAV4 荣放在车宽上以及车的高度上的优势，理论上呢则会获得更多的头部以及横向乘坐的空间。在动力方面呢，两款车型搭配的均是 2.0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但是 CX4 的创驰天蓝发动机在动力上要稍好于 RAV4 荣放的发动机。变速箱方面呢， RAV4 的 CVT 无级变速箱拥有更好的平顺性，而 CX4 的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呢，则拥有更好的传动效率以及驾驶的乐趣。马自达 CX-4 将自己定义为未来派轿车 SUV， 加上同级别独有的溜背式造型，让它看起来在颜值上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当下的对于年轻的消费者来说呢，会吸引力更大一些。CX4 的裸车价比 RAV4 荣放的便宜的情况下，在配置方面可以说是更具有科技感、舒适性以及安全性能上都有一定的优势。那最后呢，看的是我们的动力方面。那在动力方面呢， CX4 在调校上要更加激进一点。在变速箱的选择上呢， CX4 的 6AT 变速箱拥有更好的传动效率以及驾驶的乐趣。不知道今天我们 PK 的两款车型，您最终会选择哪一款？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让我们来听首歌吧。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汽车空调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吹出来的风带有异味，如果这时候正好车内有一些异性的朋友，那该多尴尬呢，可能印象呢会给你打个负值吧。那怎样把这个车内的空调异味去除呢？这要对空调进行清洗了。首先呢是空调滤网的清洗，在清洗前呢必须要找到空调滤的位置，每一款车型的空调滤的位置都不一样，有的呢是在前挡风玻璃下面，大多空调的滤清器都是位于手套箱内部。首先我们要拆除手套箱才能拆除空调滤清器，要打开手套箱，通过挤压手套箱两侧的塑料能够把手套箱轻松地移出。在移出手套箱之后呢，便可以看到空调的滤清器了，它是由一个塑料支架承载着的，那通过松开两个卡扣，我们就可以把空调滤清器以及它的支架取出。取出空调滤需要我们用风枪吹掉空调格表面的一些脏物，如果是太脏的话呢，就建议车主您可以直接更换了。空调滤的价格大约是在几十元左右，那也在这里建议大家选择用带活性炭的空调滤，不过价格呢会稍高一些。如果不更换空调滤，那我们就在吹掉了灰尘之后，需要在空调滤的双面都喷上抑菌剂，然后放置干干净净的地方，待做完内外循环的清洗之后，再把它装回空调滤即可。第二点呢，就是外循环的清洗。清洗空调外循环需要用到专业的清洗剂以及喷管，在清洗外循环前呢，先要烘干空调蒸发器，着车关闭 AC 开关，内循环风量最大，风吹深温度最高，烘干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熄火，拆卸鼓风机或者是风机电阻，清洗完空调蒸发器之后，我们需要对空调出风口位置进行清洗，先将发动机熄火，再分别从车内中控台4个空调出风口将管子倒进去进行清洗。这时候很多车主可能就会问了，那后面的空调出风口需要清洗吗？其实是不用的，因为空调管呢是相通的，所以只需清洗前4个就可以了。第三个就是要内循环的清洗，内循环清洗是比较简单的，不过呢要先着车调好空调相关的按钮，关闭 AC 开关，内循环风量3档，风向吹深或玻璃，温度正常是在24摄氏度左右，然后找准副驾驶空调内循环的进风口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产品盒垫住空调内循环的杀菌除味剂，然后再往里放一点，是产品产生的雾化效果才会更好。再一次自动喷头，然后关紧车窗，大概3分钟自动喷完，最好是在闷5分钟左右之后再打开车门窗透气。这些工作都做完之后呢，一定要记得用毛巾擦干净副驾驶底下的产品残留痕迹。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要清洗空调的散热器。清洗空调散热器其实就比较简单了，基本是在车头的前部，清洗时需要将散热器清洗剂均匀地涂抹在表面。那这个时候清洗剂会有一些泡沫产生，待泡沫溶解消失后呢，用风枪吹干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话，用水枪冲洗效果是最好的。不要小看清洗空调，如果空调已经发出异味的时候，已经证明你的空调非常非常的脏了。最主要的不是清洗，是会慢慢滋生很多的细菌，想想自己会不断的吸入带有细菌的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吧。再来关注一下四轮定位，动平衡与四轮定位都是保证车辆安全稳定性以及车辆耐用性的调教。第一，首先来让我们看看什么是动平衡。汽车的车轮是由轮胎和轮毂组成的一个整体，但是由于制造上的原因呢，这整个整体的各个部分的质量分布都不是比较均衡。当汽车的车轮高速旋转起来的时候，就会形成动不平衡状态，造成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车轮抖动方向盘的震动现象。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呢，就要使车轮在动态的情况下，通过增加配重的方法，使车轮校正各边缘部分的平衡。这个校正的过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动平衡。那什么情况下需要我们做动平衡呢？第一，就是更换或维修过的轮胎或轮毂之后。第二呢，就是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出现车轮抖动、方向盘震动的现象。最后就是动平衡配重块脱落，造成轮胎的配重平衡失衡的时候，我们是要一定做动平衡的。再来让我们看看刚才提到的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呢，是通过调校轮胎与转向、悬挂等各个部位的几何角度的，保证轮胎与地面的紧密结合。相对动平衡，技术和工序呢都要求比较复杂，而且费用呢也是很高的。那什么情况下是需要我们做四轮定位的呢？首先是更换或维修过减震、转向的系统之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要做四轮定位的。还有呢，就是车辆经常上马路牙子，经常快速过减速带的话，也需要注意这一点。第三呢，就是如果我们的车辆出现了跑边啊、转向精准不准、方向盘不稳、啃胎等等严重的现象发生，在保证动平衡正常的前提下，则需要考虑做四轮定位了。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四轮定位呢并不是做好了就对车子又有好处的，没必要的时候呢不要轻易做四轮定位。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对各个部件的系数都进行调整，有可能呢会改变车辆本来正常的原厂调校的数据，反而造成车辆的四轮定位不准确。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乱做四轮定位与动平衡，后果呢可能对我们的车辆的行驶是不利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星星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can kiss me on a Monday. A Monday is very, very good.